好，欢迎翻到嚟 Format Otta Channel。 系 今个礼拜讲啲轻强啲嘢，即系简单嗰句就系吹水唔抹嘴嘅嘢。 唔系呢个节目唔系乜春噶，好轻强噶嘛。 系啊，都话咯， 呢个冇出身为主嘅咩？ 冇 schedule， 冇 running down， 乜都冇。总之就系凭我嘅天才横溢嘅自由发挥。 暴走 系啦，所以讲咗咩嘢我哋都唔知嘅。 介绍我自己先啦。 介绍我系杰特。 啊，冇嘢。 啊，小直啦。 嗱，今个礼拜咧就想讲下秋叶原嘅。其实好乜好多都讲过嘅，其实因为而家潮流兴啊嘛，即系啲节目咧硬系要讲下嘢，唔讲下秋叶原咧就扮唔到系自己 otaku 咁样啦。 OK， 咁系嘅，你讲 otaku 第一样嘢即刻秋叶原嘅。 嗱，即系讲下就系你哋最一次去秋叶原系几时啊？ 2005年， 2007好似系。 咦，咁你哋都算系几迟 嘅？我哋后期噶，你好似2000年。 因为我第一次去日本嗰阵时系冇系跟团脱团脱唔到去老秋。 即系冇得脱队嘅、 啊。基本上我次次自由行噶啦，次次都只可以行去到秋叶原。 咁、啊、我最早系1994年，嗰、 啊、 时系即系读完，即系叫做自己孭住背囊去旅行嗰种啦。嗰时老秋其实对我嚟讲，老秋最大印象就系佢车站门口嗰两喺车站门口嗰两个篮球场街场，哦、即系而家 嗰 个 系 啦 UDCX 嗰个广场、 啊啊啊。我记得系车站电器街口地下用咗应该系十几种到二十几种外国语言写住 Welcome to Akihabara 啊，都系啦呢个。 你去嗰时 最记得系嗰部。 你去嗰时仲冇篮球场噶？ 冇咯，UDCX起紧啦，嗰时开始系啊，即系嗰度嗰地已经系封咗咧，准备起 大。因为我去嗰时94年啦，嗰时其实秋园真系电器街啊。首先就 我要搞清楚一样嘢啊，由秋叶原以前是电器街，现在电器街呢一刻都仲是电器街，即系所谓 ACG， 其实喺秋叶原入边咧，占嘅比例系越来越多，但系始终都未过半，肯定依然系最多都系电子。 但喺嗰时咧，秋叶原就真系有咗嗱。應該咁講咧，1994年嗰時咧，同人節專賣店其實不論係虎穴啦，咩鋪甚至未開始添啊， 未開。 系就苦月嗰时都叫 缩埋啲， 系嗰时嘅同人节专卖店咧，系缩埋喺二三楼啊嗰啲咧，好阴阴暗暗角头喺外面嘅，唔似而家咁猖狂地打一 打。咩狂啫？人哋 正大光明地摆明 光明正大攞正牌嘅喂。 嗰时我帮朋友买西雅满同人节啦，系去嗰地方揾嘅，系真系嘅。你如果唔识路系揾唔到嘅，佢缩埋喺佢系匿埋喺咧 啲大 細心，唔係佢入啲，即係而家去到即係出地嘅街，經過咗私家跟基本後面嗰啲 街， 再行兩個街口啊，好偏僻嘅。 後巷內其實同如果大家知道有間細間啲叫骨書屋嘅物體，其實佢現在呢一刻都仲係咁樣嘅，喺後街某間某棟大廈嘅二樓三樓咁樣嘅，甚至未必成層都係佢嘅添，係 哦一層兩層咁樣， 400尺嘅啫，好細嘅。 即係可以仲要可以如果要個形容嘅話咧，如果唔係香港人容易明啲，就係、是、以前係童年夢，差唔多咁啊， 差唔多啦， 係啦，童年夢嗰只啦，我唔仲應該講同仲細童年少少， 搬鋪後嘅童年夢， 係 差唔多啦，係嗰個程度嘅咋， 好細嘅咋，即係如果香港你想象下，如果你冇乜印象咧，好簡單就係信和三樓裡面雲起同埋隔離一對加埋嗰三個鋪位加埋咁大嘅啫，係咁大噶啦。 差唔多啦，系咯。 即系嗰时仲系，已经系七元最大同人节专门店噶啦。嗰时佢真系，嗰时咧佢所有电器咧，系仲有话系洗衣机啊、雪柜嗰啲卖嘅。嗰时仲有嘅，电器街口嗰边仲有。 唔系话冇大， 而家都仲有好多。 唔系，你而家去， 相对好似冇咩咯，冇明显咯。即系你通常都系卖咩？ 应该系话 A C G 俾大家嘅印象太重，但系对日本人嚟讲，秋叶原就电器街，即系。呢、這個係事實， 但係我覺得如果電器我都係集中喺 PC 啊嗰類嗰啲， 係偏向電子係， 電子係啊變咗係， 即係你買 電家庭係嗰啲真係少見咯。 因為現在變成點啊？呢啲類咁嘅賣電家電啊嗰啲連鎖店啊 ，Libby 啊嗰啲啊，已經係大少少嘅城市近車站都會有一棟嘅棟咗喺度，變成你唔會特登走去秋葉原去買即係買家電， 梗係啦。 但係調翻轉電子嘢咧。你部電腦，我部電腦用咗5年，正常人都係3-5年先換一次，幾年換一次，所以唔需要，即係有時會有啲專門啲嘅需求啊，咪會諗到去一個特別嘅地方去買咁解啫嘛，就係咁簡單。你買嘢食，你會落樓下七仔，但係你買電腦，你就會去高登， 去黃金， 就咁解啫嘛。 其實而家應該講佢喺斯格後面嗰大 area 咧，其實咧係仲有啲叫做咩1000 yen 啊，500 yen一大攞啲嘢，嗰啲類似鴨苗街嗰種雜架攤嗰類嘢嘅，仲有好多間嘅。又有一句，睇你揾唔揾到寶啫。 嗰啲先係挖寶嘅地方。 係啊，通常我每一次去咧，即係由最早嗰次到而家都係，每一次去咧，我嗰頭我係花最多時間，因為咧你會永遠會揾到啲古靈精怪嘢。即係我成日形容就係、是、日本人喺發明啲法國大餐嘅產品咧，好天才嘅。啲莫名其妙嘅產品咧，佢最拿手。 即係啲小件嘢啊，啲你諗唔到，即係基本上 啲頭等折紙架嗰啲有冇睇啊？ 唔係嗰類，即係點講啊？譬如好簡單 ，USB 暖杯器， 唔係呢個算好正常嘅啦。我見過一個咧就係咩啊？就係佢一個一張可以茶機仔咁樣嘅，佢俾你咩啊？你瞓喺你當你當你瞓喺啲榻榻米上面，咁你俾你喺上面，咁你俾喺上面玩電腦，或者係你俾你趴喺度，跟住你喺部電腦上面趴喺度用電腦嘅。 Okay. 哦，我諗啊，其實咁啲即係好完全係針對啲屋企冇凳嘅榻榻米式嘅日式家庭先用上嘅，但係。呢啲嘢竟然有人會出產嘅話，先神奇啊！ 反台夢想啊， 即係賣概念多啲嘅產品咯。 啲意味不明、莫名其妙。 另一類就係、是、最簡單就係超頻用，即係電腦 Mania 專用嘅嘢、 嗯。 通常啲冷卻係啊，啲超頻係嘅嘢，你要揾，通常都會去老抽揾，因為呢啲嘢需求量少，你電腦仲放尚且可以話通街都有。 你玩更深入的話，就要去嗰個位置。 即係如果你是玩超頻轉用的話，我諗你東京都只能去老抽噶啦。 嗯，同埋佢亦都買一些真係叫更加古典式的 otaku 嘢，即係例如話係係啦，即係例如話辣雞啊，即係啲即 係 電容 嗰啲咧。拉住會館以前唔係，其實我記得林執都仲有相當大部分呢類嘢嘅。即係啲電子藝啊嗰啲嘢，不過拉茲奧會館就點講啊，租貴就縮咗去後面咯。 但係而家仲一批喺嗰度咯， 仲有少少，但係多數縮咗去再 大街 再入啲， 再入咯，即係由私家後私家級後面嗰帶咯，再合啲添啊，即係仲要過兩個街口嗰帶。 即係因為我之前因為我唔會特登喺日本揾啲咁嘅嘢，我知道香港其實都揾到，香港大陸都揾到。我之前係試過一次蕩失路入咗去係正街後面。即係近唔係未到係電器街嗰度啊，喺車站門口嗰度咧，再向入行咧，其實都有個叫賣電子嘢市場，即係嗰啲你賣咩電容啊，即係光管啊嗰類嘢咧、 嗯， 即係正通常係啲自己玩電子先會用到 啲石線啊呢啲嘢啦， 自己動 手做啲啦。即係你講就你砌即係研中學啫，讀工砌電砌喇叭砌放大器嗰啲嘢咧。 其實喺六七十年代咧，呢類嘢先係佔領老抽最大部分嘅地方。 因為六十七十年代做收音機啊、無線電啊，甚至比較地邪鬥啲嘅，例如話係打免費電話嗰啲咧，即係最古典喺卡牌都係呢啲嘢 嘅嘛。因為呢類嘢。在當時是最尖端的科技，即係你而家我哋望翻，即係可能係即係最有第二名明啲就紅白機啦嚇。對當年嚟講，紅白機係一樣最尖端科技嚟嘅，即係你要複製一部紅白機或者係模做一部佢嘅你入邊所需要嘅零件，你全部都要去老抽先揾到，因為喺日本啊，甚至成唔好話東京都，甚至全日本最先進嘅電子產品全部喺度抽。 即係2780嗰啲咁嘅晶片，你係嗰度揾到嘅啫嘛，其他地方揾唔到。你訂咯，唔係話你海外訂咯。 啊，所以嗰陣時都唔流通啊嘛，所以最開始點解會俾人咁強烈嘅印象？電子街到而家依然，即係老實講啦，你要買電子零件，你海外訂購、網上買、credit card。而家 多咗， 大家都依然會去嗰度揾。 咁你要揾方便啊？ 咪尋寶咯，即係我成日嗰句就係、是、 你 去尋寶， 自己揾搞掂。 係啦， 係咯， 喺揾唔揾到會好嘢啫嘛。係 啊， 真係九十年代開始砌收依啲叫砌紙砌個收音機啊，依樣嘢開始沒落啦。即係應該即係冇，即係越嚟越先進，你好難自己去砌。 嘢越嚟越複雜，你好難用手做到模仿到街外產品嘅嘢嘅程度啊嘛。 開始就跟住開始咧就 嗰邊 ACG 有咩啊？開始 入開始咩咁啊？開始 另一個原因係集成晶體嘅問題，一粒晶體已經集成咗你成塊電腦板本來要做嘅嘢。 手指咁大，細個手指添。 咁你除咗買粒晶體翻嚟插落去，咁你冇嘢好做，咁啊變成你個樂中間嘅樂趣啊越嚟越少。咁啊， 直接同 所以呢一類人就開始向玩電腦，其實都係仲係嗰扎人嚟，走去玩電腦，都係 係啦，砌機啦， 即係咁，其實同我哋高登好似 根本就係嗰樣嘢， 同一個演變啫嘛。佢而家砌機 是真的嘅。如果你想買砌機嘅話咧，七元是最多最齊的，你要喺其他地方，你好難會見到佢特登買一塊電腦板。 因為可能香港個比例上比較低，其實日本用廠機的比率是非常之高，所以 香港人個風格是習慣咗砌機。 香港人是覺得砌機平啲。 同埋一樣嘢， 呢個印象太深入。 單止樣嘢添，其實砌機係可以即係達到自己要求。 唔係，有一個重點就係、 是，佢哋當你唔識電腦嗰陣時候，你就唔會講要唔要求噶啦。純粹係講緊你揾嗰條友仔主張你去砌，定係主張係咩？但係咧喺日本咧，通常咧係用廠機，唔識電腦嘅人就係用廠機，所以變成砌機嘅人多數要麼就係佢身邊有個剛好有個狂熱者，又或者。他自己本身就是那個狂熱者、所以變成呢、是用要砌機的就真的會整個東京都那麼大的人口才會有一個休業員在這 裡、因為這個很麻煩就是在日本、就是、日本的用打電腦打機的風格就是那個、潮流是不熱的即係講真，佢電腦 game 啦， PC 普及率在2000年之前是很低的、是比全世界很多主要城市都要低，這個沒計的、 即係因為打機的情況就是喂，日本 game 嗱，即係我哋大家室外，即係我阿小直又唔知啦，我同末日大家心照去打嗰啲機，基本上最普通嘅電卡都打掂噶嘛、 啊，當然 佢使乜砌機啫？喂，啊、砌機就係因為 只 game、 喂，我玩 Halo， 我玩 Call of Duty， 我張卡唔夠勁，玩張勁卡啫嘛。咦、啊，大佬揾夜勤病使鬼勁卡咩？ 平面 game 啊！ 最多你要 season 啊！呢、這個就睇下你中意乜嘢嘅啫。其實，因為老實講，車窗球啦嚇，大家講成日講歐美 game 三大主流，先係最容易推動個 display 卡嘅、 啊。因為佢用得到嗰樣嘢嘛， 打機啊嘛， 運算用得嗰樣嘢。 但係日本人係比較少玩呢類 game 日本都唔玩 FPS 嘅， 佢即係因為 RPG 啊嗰類嘢咧，就算用到 3D 咧。都相對嚟講， 相對會 冇咁講究。係啊，這個可能係因為大家注意力嘅問題咯。即係你喂大佬，我睇個故，我玩只 RPG 個故仔好，系統好就得啦。你畫面有咪有，冇咪白走咯。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其實一般日遊戲咧，真係推動所謂遊戲進化咧，係 FPS 同埋 TPS 嗰類咁嘅動作 game、啊。因為依類 game 係真係最食你張 display 卡嘅，弱啲都推唔喐噶啦。嗱、啊，所以唔係咁唔玩，叫我咪砌機咯。嗱、啊，我Sony 咧全部靠架車，而家去到七元都係嘅，砌機係一個廠機係主流 嘅。對日本嚟講咧，買機去老抽係幾大嘅共識嚟嘅。就算佢買嘅係廠牌機， 我都係。 所以變成嗰啲Yamato 啊嗰啲地方，咪一樣咪放部 廠機廠機主流嚟㗎。廠 咧就俾你買咯。 你買砌機翻仲賴嗰間廠機。 講起買廠機。是不是好似有多巴士那些是不是好像都是 都有擺賣他有擺賣他有配件賣 有多巴士有配件賣、但是數目真的跟高端黃金比真的、 你相對他百公司來的嘛、 不用說是一間蚊型細間到細蚊型三萬多蚊租大家已經知道有幾個細間了百零一百尺左右 的店頭仔香港高端那些都供貨都多過一間有多巴士 是啊， 當然啦， 唔齊噶 種類。 我自己日本壞電腦嗰時咧，係壞我嗰時日本壞電腦咧，快底板咧，我幫我整電腦嗰個師傅咧，係由購訂翻嚟嘅，因為你街面買唔到嘅。仲有喎，係普通底板啫喎。 即係想問一下大家，即係有多巴士開樽，其實對個腦抽嚟覺得有咩影響？ 有多巴士係順應咗呢個， 即係雞定蛋定蛋定雞問題。 大型嘅電器連鎖店嘅需求 係啊。 其 實我最有印象是依間咯，有大型嗰啲。 Libby， 做多巴士 ，Softman， 哇！連啲喺老抽，你點可以冇個 Softman？ 係啊，啊當然啦，呢個就。 Back Camera 我記得好似都有，不過就 唔得，即係 Camera 講出咗老抽。 冇啊 ，Back Camera 同老抽冇。 Softman 咯，其實 我得意 嘅。Softman 同多巴士 喺時代咧係冇 Softman 嘅，喺老抽咧係冇 Back Camera。 喺中意不得冇嘅。 呢兩又點解要提呢兩間嘢？因為呢兩間嘢咧。大家公司嚟嘅，已經合併咗噶啦。 Softman 同埋 啊 ，Big Camera 係同一間公司嚟嘅而家，但係咧佢老抽咧喺我最後離開老抽嗰陣時咧，Softman 喺日本有十一間分店 嚇， 即係佢有咩拍攝光盤啊、CD 管啊，即係我乜仲有啲咩 game 管啊？ 因為佢冇個，因為佢唔夠位啊嘛，就分將一間大鋪打散咗咁多間咯。 佢唔似若多巴士咁係一棟咁樣喺度。 都可以打散嘅， 我覺得有個好處㗎。我覺得 啊，乜老抽被 Softmax 佔領咗啦？那 個假象， 打開數抽嘅地圖咧，你係見到啊呢度又係 Softmax， 嗰邊又係 Soft， 好多藍色。 嗱係咁講，咁講就係、是、你想去虎語同 Anime 咧，你一定經過 Softmax 鎮嘅。你唔過 Softmax 鎮，你 包圍咗， 最少經過兩間。 係咯。至少經過啦， 嗯， 即係如果你唔、啊、你行行你行行人路去經紅綠燈過嘅話， 即 係你係冇辦法避開佢 嘅，一定啊！ 即係你嘅 Sofia 係乜嘢嚟 嘅？所以即係仲有啲咩 Sakura 好似執咗啊？ 執咗咯，印象中冇咯。 啊， 仲有啲 credit card 嘢，即係淨係電器連鎖店，其實已經多過 AGC 嘅鋪頭。 真嘅，即係俾人有一個印象就以為老抽係真係指我睇佢集中地啦。 只係大家講得太多，因為 ACG 除咗老抽， 調翻轉 Softman 好少代表性 買啲雜嘢嘅。嗯，抽完嗰間 Softman 都有多買雜嘢 嘅。有，一定有嘅。 係 Softman 間嘢本身就雜到爆。是講緊佢賣 PC 嗰度，我當年好似我當年去，我當年去佢賣 display card， 佢攞咩嚟做咩啊？佢攞 time leaf 嚟做 sample 啊，一隻 3D 18禁 game 啊，大佬，即係嗰件佔完唔係砸我乜都得， 冇可能唔係砸咯。 應該講就係 有一轉其實。我覺得 當然啦，都仲有一個可能性就是因為嚟老抽嘅砸嘅係砸嘅多， 冇問題啊嘛。 你攞 L game 嚟做 sample，、 啊、可能係即係宣傳問題啦，呢、這個就不過即係我個人覺得即係 Softman， 你話係電器連鎖店，但係即係去到老抽嗰間個感覺其實 因為佢有 ACG 專門部門啊嘛， 就係話呢樣嘢咯。即係究竟其實佢係 即係佢 一間連鎖店去賣 ACG 嘢定係 ACG 嘢？ 因為喺老抽最大間，即係佢咁多 pad 嘢入邊最大 pad。嗰間即係嗰支門面大啊，就係賣 game 嗰部分，一樓賣 game， 一樓賣熱門嘢，跟住二樓賣 game， 三樓賣舊 game， 四樓賣 PC。 即係感覺上，我覺得即係始終即係一個其中一個。 感覺上唔係應該咁講，就係 software 俾人個 software 嘅 game 管俾人感覺就窄向啲嘅。但 係 比起有多巴士其實都有成層啊。 跟住都冇反而冇咁窄咯，其實 冇嘅，冇咁窄嘅。但係有多巴士就佢有一層，佢直情有成一大層係賣 game 啊，賣 CD 啊。 但問題就係你根本感覺 game 一層。舊 game 即係 console game 一層，中古 console game 一層 ，PC game PC game 一層，寫做 PC 讀做 L game 啊， 係啦，你曬㗎， 新式遊戲 ，OK， 係啦，中古 PC game 一層，佢淨係賣 game 都有四大層去專去招呼， 係啊， 係每層都好大， 嗰時一齊搞掂曬㗎嘛，基本。 補充下 ，Big Camera 磁帶店係有 L game 館，可以講。 哇，嗰嚿咁嘅蚊子咁細，算罷啦， 唔覺喎真 係。嗱，應該咁講。若多巴士嗰個 game 館幾人感覺就係咩？玩具部，佢賣玩具為主嘅。 若多巴士賣 game 真係賣俾，即係似咩？玩具反斗城賣 game 部分。 啊，係啦，都似。 即係 連鎖店賣 賣冇窄向咯，係覺得係一家大細路走入去咯。但係 software 即係好健康，好陽光、健康嘅成。 係啊， 話你聽首歌就估到啦嚇，聽佢首歌就已經知道若多巴士係偏向大眾向噶啦。 software 有啲佢嗱點講咧就係。如果俾我感覺就係 software 咧係似咩啊 ？Mailbox 喂，同埋覺得我覺得地理上， 而我覺得巴士係似虎穴嗰個 style， 個地理上好似有啲關係。我覺得巴士咧，佢隔零零星星喺後面噶嘛， 佢喺後面帶動啊嘛，係 啊，即係佢係孤立咗咯，其實係。 佢應該算係車站群建築群之一。 係啊，唔係但係嗰個即係你去嗰邊，其實主要都去有多巴士啫嘛，其實。 咁你可能會想去順便去埋嗰度僅有嘅夜店嘅，老抽嘅。 唔係又或者打機咯，嗰度有架機鋪嘅其實。 話咩啊？嗰邊唔係咁機鋪你可以去 Sega 噶。 係啊，後面都仲有咗幾間噶嘛，啲比較。 若多巴士 一定要去嗰邊，我自己諗到一樣嘢，老抽係有夜店嘅。 OK。 OK。 冇人留意呢樣嘢，放心。 真㗎，老抽係有夜店㗎，就喺即係我電梯街另一邊叫中央通啊。 係。 中央通嗰一邊。 入邊嗰邊咯。地鐵嗰邊咯。 係有幾間夜店。同埋Pachinko 咯，即係因為每個城市都一定要有Pachinko，唔係嘅話會有人報道。 離開咗個主要範圍 咁咪。所以佢即係呢類一般城市都會有嘅嘢，咁佢咪塞咗去中央通。 就算唔係咁事實上電器街嗰頭都有Pachinko，我都見過幾間。 有， 唔係好容易認嘅咋。有次我見到咧，佢因為Pachinko附近咧，佢有 lock 架俾人擺啲袋啲咧。我聽落一攞攞架全部貼住 Alpha 啦，個宣傳海報，哇咁型嘅， 好明顯。 哇！咁你喺喂係你喺老抽度賣Pachinko，梗係要窄啲噶啦。即係而家變成呢個係固有，亦都係另一個固有印象，就係入到老抽就要窄啲。係，因為 即係就算你唔係做嗰樣嘢都要窄。 抽完即係Akiba文化咯，又唔講 呢個直情係老抽嘅文化嚟㗎啦。 嗱，即係可能你做緊食店都要 有年紀啊。當然顧其然，因為老抽係電子嘢最多，但係問題係日 個氣氛 最大嘅 A C G 城市就係老抽啊嘛， 氣氛最重嘅地方咯，可以叫。 不過嗱，我頭先講翻講，即係我講到啊，日多巴士啦，又作為全應該全日本最大嘅阿希巴係 若多巴士嘅嗰棟嘢，唔係以單棟建築嚟講，係最日本最大電器所店， 即係個百貨公司嘅， 係落咗記錄嘅。 七層，好似而家七嗱，佢八佢有 九樓，不過九樓冇人去咁解啫。 八層買 game 㗎嘛， 八樓就係食街嚟㗎嘛。七樓 係啊，我記錯啦，康紅記錯。 六七樓嘅，因為我最記得就係佢唔知道好似五樓定六樓咧，佢有啲按摩椅專用區咧。 我記憶中個記錄係亞洲第二大。第一大唔記得咗係乜嘢啦？呢個唔係好印象，唔係好嘅，唔係好肯定啦。不過就係、是、總之就係、是、特點就係好撚大 啦， 係特點就係好撚大，貪買大大有夠貪買得巨大係 嗱，由地牢一路殺上去黐線嘅， 一層好大㗎，成一層 唔係啊，真係㗎。基本上佢一層咧，其實等於 softmat 成棟咁多㗎啦 ，game 本。不過佢就唔賣玩具咁解啫嘛 ，softmat 所以佢啲嘢可以塞曬一層度咯。 哇！玩具啊、超合金啊、模型啊，冇我最記得嘅扎火間若多巴士有冇裝神機賣嘅？ 即係佢淨係賣 figure 嘅地方已經大過曬成個老抽任何一間有賣 figure 鋪頭， 好大，係諗得出同諗唔出嘅都賣， 大得個大字咯， 即係有精嘅就， 唔係就咁一樣嘢，佢係 support 大，所謂叫做廣泛 大眾向啦，叫 唔係 support 就係專門某一類嘢啊嘛，但係因為咁大，所以咧。你對於呢啲嘅話，你冇乜概念，即係話我諗唔到咩冇嘢做喎，諗唔到咩地方喎，咁樣買咩喎，行落咗巴士啦， 即係入門 攞嚟消磨時間， 係啦， 望先啦。 佢會有好多奇離古怪嘢，因為即係當年除咗細鋪之外，唯一有賣風神像嘅電器鋪就係若多巴士。即係後你要如果你唔喺嗰度買咧，就要入捐到入內街去揾噶啦。 同埋若多巴士有一個好處，因為佢門面夠大。所以咧，佢訂 game 啊、來貨咧，佢一定多過啲細鋪。你想訂嚟話買新機或者買新主機嘅話咧，你排咗多花時咧，你嘅攞機機會率咧係會高過你喺老抽嗰啲細 game 鋪嘅。 基本上我印象中排都係喺我多巴士排另但係賣 game 嘅話咧，排 game 嘅話就要排去 Softman 排。我唔明點解㗎，即係當初賣， 即係純粹感覺問題 啊？唔係啊。game 主機方面，因為若多巴士咧，因為主機 個貨源穩定啦， 唔係佢地方夠大啊，佢可以容納二三千部機喺佢個車房。 佢賣主機嗰陣時候，大家會去若多巴士排，但係賣 game 嗰陣就會走咗去所有 software。 唔係好簡單啫嘛，你話個 software 咁啱鋪，有邊一間店可以塞得落三千部 Xbox 三啊 ，Xbox One 啊？ 雖然當初呢個 V 同 PS 2唔係 PSV 開賣嗰時都係兩邊排嘅，不過好明顯若多巴士條隊係長好多。 用一個唔關東京事例子，喺札幌咧，排 V 嗰日咧，喺若多巴士咧有一千部，但喺逼唔係一千腳有千幾人排隊，但喺逼卡米拿得三百幾人，大家知道你貨多嘛？ 配貨問題，佢公司夠大，佢可以爭取咗多配貨，所以大家咪排嗰邊咯。 係啊，醒目㗎啦呢啲嘢。 即係你講咗幾大？ 但係如果賣 game 嘅話咧？就唔係講配貨問題，係純粹講特點問題。係 啦， 同個特就係特點嘅價錢。Softmat 就一定好過有多巴士，有多巴士係冇噶嘛。 你有特點冇玩啦。 唔係有，但係嗰啲特點你係唔會想要嘅咯。 唔係印象中真係冇乜特點㗎，因為通常 佢不過有的話，佢通常都係攞到唔好嗰個張嚟。就如果冇嘅話，佢就用價錢用價錢冚人咯。但我要平嘅話，唔好意思，當日晏晝我個吹打買仲快啦。 我買機當然買機件 OGS 嗰時。我去 Softmat 買咯 ，Soft 我將係 Softmat 特點嚟噶，跟住買漫畫嗰啲特點全部都係扣咯，即係 game 嗰啲你想要特點嘅話 ，Softmat 啦。 Softmat 喺電器鋪頭入邊係比較識攞，比較識 out， 佢真係佢即係話佢咩圖係派嘅啫嘛，佢係比較識 out 靚啲嗰張。 同埋而家 game 冇咗啦 ，game 而家好似仲喺度， 仲喺度冇走人， 當人哋冇事人哋啊大佬， 人哋俾人吞咗啫。 不過就係想講 Gamer 事啊，阿你咪講堆。 不 Gamer 其實係另一間算係幾肯入， 但係又唔係賣電器咯。呢個當然就 佢真係想賣 game 啦。 係啦 ，Gamer 唔中意賣 game。 當錯啦。 A C G 咯， 而家佢肯定分類，肯定係 A C G 連鎖店。 出出賣 game 嘅，賣 game 啊，賣 game C D 啊嗰類嘢，即係同 game 有關嘅。 慢慢就變成成個 A C G 所有連鎖都有賣賣。 因為淨係就賣 game 仲賣。 你淨賣 game 冇錢賺啊！ 啊，當然啦。 雖然呢檔嘢最後都係 精品， 都係破產收場。 喺邊個收購咗啊？我記得 對手拆船 ，Animita。 反而拆船就冇 game 賣，到一直以來都冇賣唔賣 game。 一兩都唔多，而家合兩間所謂合併咗之後，更加唔會走去賣 game。不過有個分類，而家佢兩個咧，自從合併咗之後咧，係有個好明顯嘅分類，男性向 game 啊，女性向拆船，特點都係咁樣分。 係啊， 即係一啲男女都會買嘅嘢，佢要討好男性嗰邊，就會將嘅特點會放喺 game 度。即係女性向女性會歡迎啲嘅，就放喺拆船嗰邊。啊，叫慣拆船，唔好意思啊。 唔緊要啦 ，M A， 大家知咩事？ 呢兩棟嘢自從合併咗之後咧，佢呢方面咧點啊？內部分工咯，變成 係啊， 合理嘅，唔係只打自己。 係啊，梗係啦，即係佢梗係要咁樣做。 喂，你望到好恐怖㗎！你行入去拆船就知㗎啦，大佬你係俾扎婦女圍住嚟嘅。 搞到我而家唔敢去拆船，就係、是、以前去拆，應該咁講就係、是、 佢未合併之前，我仲可以光明正大行過去。我哋50-50差唔多咁上下嘅啫，大家咁高咁大，冇望過嚟。即係到而家咧，當然啦，老抽嘅拆船都特別弱勢嘅，因為老抽係男性向噶嘛，女性向過次代啦。 遲多陣間再講嗱，老抽嗱，即係我查到去啲動畫嘢啦。而家主要老抽真係如果淨賣動畫精品，得翻拆船同埋 gamer 都唔係好多添啊。如果賣動畫精品嘅話， 因為佢因為男嘅唔中意精品， 係啊， 即係啲叮叮噹噹好少，好即係唔會特別中意 啲公仔啊， 專門中意啲叮叮噹噹係啲女性們啦。 我有時想去揾啲精品，但係問題就係一合咗拆船，大佬你賣親嗰啲咩網球王子啊、銀魂嗰啲。我真的頂不順大佬。 佢個精品層基本上女嚟嘅，全部都是你要喺扎因為佢呢部分係冇人化，佢冇辦佢分唔到層呢度。即係男性向女性向冇混埋一齊，你要喺扎女性向入邊揾少數嘅男性向。係係個精品層係好麻煩嘅事。 但係好似精品嚟講，好似女性向都多啲啦，係咪？係咯。 當然咯， 係即係嗰個消費力都爭好遠。 個如果係講嗰一層嘅話，應該82-91比啊，好絕對。不過而家好少少就係男性向精品，你仲有個 gamer 去揾咯。 咁分工咗啦，始終。 啊，佢呢個分工嘅好處咯。雖然個問題就係變成我拆船啲點唔知點用， 真 係唔知點儲，唔知點用咯。 呢個情況其實真係喺合併咗之後咧係嚴重嘅。以前我去拆船係間唔中都揾到啲真係男性向嘅精品嘅，即係例如有啲poster 咁樣。但係我最記得嘅啦。有一次去拆船，一入到去一大張金金絲釘嘅開號兜頭兜面釘埋嚟，哇！唔使咁啊嘛。跟住咧， 嚟講 CD 係最簡單，啱啱講個例子 ，CD 嘅特點 ，Gamma 嘅係 Lars， 呢個拆船嘅係阿斯蘭， 阿斯基禮，哎呀，可惜。 唔係係阿，好似阿斯蘭基禮定基 阿斯基禮， 阿斯蘭， 好 斯 蘭啊，唔係好記得。 啲配對會俾人鬧啊， 係咯。 即係搞錯背就仲慘過坐火車，你搞錯。 係啊，依年頭。 所以變成變成大家要講諗到 ACG 就諗到佢嗰度。 係啊。 而且男性向為主，即係佢內部分工，亦都有城市之間嘅分通。 嗯。 以前咧，時代係冇咁富嘅。以前時代同老抽之間嘅距離咧係冇咁大。 係依幾年開始分。 有分開咗之後咧。是老抽的女性向是越來越 東老抽西時代變咗係， 即係真正我即係點講啊？大街會見到真係貨女性嘅，就只有苦月嘅女性向度。我真係除咗佢老 闆，同入埋有一樣嘢咧，就比較少人留意，但我好留意就係、是、以前咧老抽嘅拆船館咧地牢咧係賣 L 萬嘅， 如果都係地牢 冇咗啦， 算咩？ 鏟咗好耐啦！ 喺我最後一次去嗰陣時，佢依然係買 L 萬噶。 但係冇咗啦，我記得唔知前年去嗰時已經嚇。 唔係啦，我都係 應該都有啊嘛。 兩年前幾中？我兩年冇去到， 即係我落過去，但係應該 冇咗啦。我記得，因為佢而家反而賣 cosplay 衫啊，佢哋老 我去最後一次咧，就斬開咗一半，有賣 cosplay 衫，有賣咩？係跟住可能後尾就變成淨係得翻 cosplay 衫。 因為講真就係，如果你走去 你買 L 萬，你點會去？你冇喺拆船買啊，冇玩啊。 你諗 box 啊？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是你自然走咗少女性向嘅路線嘅話，你都唔會賣嗰啲嘢啦。翻輕小説就多咗，以前應該依幾年輕小説流行咗咧，拆船有一成層樓咧係賣輕小説嘅。 嗰層以前係賣 game 噶，唔係係賣漫畫噶嘛。 而家就輕小説，真係輕小説做主導咯，變咗。我睇見， 買 H 漫喺老抽其實都幾麻煩，因為冇咩好鋪頭。老實講，我真係覺得拆船係最好嘅，因為佢個 sample 係最大方。 誒咁苦完啦。 喂，你要明白有啲 L 漫得個頭兩三篇新畫嘅靚嘅啫嘛，後邊嗰啲 舊作嚟㗎嘛， 古早黑歷史大佬。即係你要防呢類地雷㗎嘛。 嗱，講到依度咧，其實我哋都未講漫畫或者同人字嗰啲嘢。 係啊， 咁啊，我唞一唞先，下個禮拜繼續。